以时众中有十二夜叉大将俱在会坐。嗱，咁呢段经文咧就系承接上文。咁啊，既然咧系赞叹咗，亦都讲咗好多受持药师如来各种嘅功德、各种嘅好处。咁啊，当时在会咧就有十二位嘅夜叉大将。咁亦都參加呢個法會。咁點解有呢個十二夜叉大將參加呢？咁我先呢，即係等到講到最後講咗十二夜叉嗰陣時，我先至再解釋。家就話以時即係正當嘅上文講咗話，是故我今勸諸有情燃燈造幡，放生修福，令道苦厄不遭眾難。嗰個時候啊，大眾之中有十二位的夜叉大将，这个药字你又可以读夜叉大将，亦可以说读夜叉夜，即是夜晚那个夜，而不过是这个音韵是高低的不同，应该就没什么分别。那么夜叉大将呢就是属于鬼之一类。那么鬼呢都有恶的有善的，普通的凶残的恶鬼呢他就害人啦，或者咧系同嗰啲人啊扰乱嗰啲人啦，或者扰乱嗰啲修道者啦。但嗰啲善嘅、嗰啲好嗰啲咧，就唔系话害人嘅，亦都唔系食人嘅。佢就扶持呢个道场，扶持呢个三宝，扶持呢个修行者。嗱，咁亦都从呢度我哋明白，既然无论护法善神乃至龙天八部啊，好多嗰啲善嘅好嘅咧，都系扶持呢个佛法，扶持呢个修行人，所以我哋有一个定心已经食咗啦。无论你系在家居士或者出家嘅弟子，总之你系有道心，你自问咧每日啊都系向住呢个道，向住呢个佛法咧去精进，肯定咧你唔会有问题嘅。韦陀护法善尘，或者嗰啲夜叉大夜叉鬼都好啦，佢都扶持你噶，唔会令你有好大嘅灾难。咁啊，除非当然人总会死，除非你个福缘响呢个人世间咧系圆满啦，冇得再享受啦，当然要走啦。咁呢啲佢亦都冇办法，唔可以令你都真系一千年万载都唔死，呢啲佢冇可能。咁啊，总言之咧，在你一日人世间个福缘未尽之前，无论你个环境点样恶劣，点样个艰苦，乃至天灾人祸，或者点样个困难，你唔使惊。你总之咧，你每日你都系咁样向道，你每日都系咁样精进，每日都系咁样自己用你个功，一切一切咧都可以咧化解，唔会有问题发生噶。所以呢啲咁嘅夜叉大将咧，就系属于你个善嘅一类，属于你个好心扶持佛法嘅一类。嗱，咁啊药叉咧就有呢个天上嘅药叉，咁啊亦有呢个空中嘅药叉，亦都有呢个人间地下走嘅药叉。咁啊，加无论边一类都好啦，咁啊属于善嘅都系好嘅。嗱，大将咧，就是说他不是做大将军的大将，就是说他是这个统领。根据我们下面啊，此十二夜叉大将一一各有七千药叉以为眷属。那么既然十二位的药叉，那么每一位药叉他的部下呢都有七千夜叉鬼呢归他所管，归他所属。咁所以呢个十二夜叉有佢呢个名标出嚟咧，就系所谓一切嘅夜叉眷属里边一个头嚟嘅，佢能管理每一位嘅夜叉大将，都管理咁多嘅夜叉鬼，所以就称佢为佢就大将啦，就佢有咁嘅权，系统领咁多嘅夜叉眷属，佢夜叉大将就区在会座。就是这个药师法会里面呢亦都有呢咁多嘅药叉大将向呢个药师法会，係亲近药师法， 是聽釋迦牟尼佛講藥師經、藥師如來各種的功德、各種的十二大願的慈悲，他亦都有份呢在座上呢聽釋迦牟尼所講。既然說標出他這個總名堂數目是有十二夜叉大將，咁啊，然之后啊，边十二位咧？所以向下就解释啦。啊，公皮罗大将此就系第一位。咁啊，印度话叫做公皮罗，我哋中国话叫做蛟龙啊。啊，法哲罗大将就系第二位，中国话叫做金刚，金刚就佢手执金刚柱。咁啊，做乜咧？佢亦都可以讲，我哋头先所讲系善嗰一类鬼。手執金剛柱咧，就是扶持佛法。咁啊，如果有人啊，向呢個佛法裏邊咧搗亂啊，或者咧係破壞佛法咧，咁啊呢個金剛善神啊，呢個佛之羅，佢手執金剛咧，就會保護呢個佛法，唔會令呢個破壞佛法嘅人咧係得意咧係做得成。咁所以我哋家供养韦陀菩萨，我哋每朝上早殿都要念韦陀菩萨，念善天女咒，要捉韦陀，就是韦陀菩萨都系手执金刚宝柱，专门系降魔制外。嗱，咁又有一个问题，咁点解韦陀菩萨永远都向住里边，永远都对住佛典咧？当然我哋呢啲咁样嘅住家式嘅佛典咧，就冇丛林咧咁个格局咧咁四正啦。嗱，咁啊丛林嗰个咧，然之后第一浸就系四天王典，然后咧再上啲第二浸咧就大雄宝典噶啦。嗱，咁我哋个天王典咧，两边就四大天王啦，面向出就系弥勒菩萨，咁弥勒菩萨笑口常开噶嘛。咁啊，以呢個笑口常開咧，迎合呢個世間人。咁啊，笑口常開咧，就歡迎咧任何一個人進入呢個佛廟裏邊咧，係拜佛啊、頂禮，係用呢個最歡喜、最慈悲嘅心咧，係歡迎任何一個人嚟。咁啊，大家都歡喜啦，皆大歡喜啦。嗱，咁但係令住面個背後咧，咁啊，即係反過嚟就係韋陀菩薩。所以韋陀菩薩同彌勒菩薩就背脊對背脊嘅。咁就變咗咧，彌勒菩薩就向外邊三門望住外邊，但係韋陀菩薩就望住裏邊，就對正個佛典。咁啊，佛典就梗係有幾尊佛供養啊嘛，或者菩薩之類嘅供養啊。咁咧，韋陀菩薩就永遠對住個大典，為乜事啊？當然有佢嘅理由嘅。咁啊，話明韋陀菩薩同佢所管轄嗰啲護法善神。都是扶持三宝的，扶持佛法，扶持这个修行人。如果有人急破坏佛法，破坏个道场，或者破坏这个修行人呢，韦陀菩萨这条宝柱啊，就要呢抛制他的了，就要降服他。当时佛就跟他说，那个韦陀啊，他说你呢不用那么紧张的。佢話啦嚇，世間上係咁。佢話我睇唔過眼啦。佢話得，你睇唔過眼佢哋嗰啲人破壞佛法啊，眾生係咁樣嘅。佢話你可以望住我啊。佢話我就最慈悲，我就最啦嚇歡喜嘅，絕對唔會親恨。佢話你永你望住我啦，你咪唔會生一個親恨心咯啊。你望住我啦，你咪常常个心都系慈悲咯。嗱，咁啊，因为咁样，所以我哋丛林个天王殿咧，就有中间咧背脊向背脊就韦陀同埋弥勒菩萨，就摆响呢个天王殿嘅中间，就系咁个来头。就系咧，韦陀菩萨咧手执金刚宝柱，凡系有嗰啲恶魔外道。不守規矩，破壞佛法，擾亂佛法，破壞這個修行人，所以韋陀菩薩呢就要呢對他不客氣，就要扶持三寶。由於這樣的理由，所以佛就叫他望住他， 你唔好对嗰啲众生嘅亲恨，因为众生咧末法时期系咁嘅。嗱，咁第二个理由，我哋点解上早天就天天都要同佢捉佢咧？就系咧，等于感谢佢，亦都咧赞叹佢嗰种嘅扶持佛法、扶持三宝、扶持呢个修行人嗰一种嘅善心。所以我哋每天早上上早典咧，就要啊作韦陀，而大和尚啊朝头早礼四圣咧，咁啊我哋啊打皈依，咁啊佢打完皈依之后咧，佢就走噶啦，佢就离开佛典，但佢唔系翻方丈而休息，佢就礼四圣，礼四圣其中之一咧就系顶礼韦陀菩萨。佢就個別咧，佢唔隨住呢個大眾捉韋陀，佢就自己以方丈嘅身份、領導大眾嘅身份咧，去頂禮韋陀菩薩。咁樣咧就希望大家，希望韋陀菩薩咧咁啊扶持呢個道場。所以呢啲都屬於金剛護法神啊。所以加第二位日差大將佛哲羅大將咧，咁啊中國話就叫做金剛。就是守則金剛寶柱對付那些破壞佛法的人。迷伽羅大將就是第三位了，他的中國話叫做金帶，就是他這個腰部呢綁了一條呢是金的帶，所以稱為他的金帶。第四位叫做安底羅大將，安底羅中國話叫做破空山。咁啊，破空山意就系话咧，佢不落于呢个空，从呢个空咧起妙用。咁啊，亦都系得负责扶持佛法，要用咧化度众生。佢在空而不住于空，所以称为叫做破空山大将。嗱，咁啊，第五位咧叫做额里罗大将。咁啊，中国话咧叫做沉香啊。第六位叫做山底罗大将，中国话叫做掠女型。点解叫掠？就系我哋加石油嗰个风掠风攞嗰个攞啊。咁因为呢位大将咧，佢啲头发咧，个头发咁啊卷起嚟，啲中间有个髻，有个髻咧咁啊旋转咁啊拧上去嘅，就好似我哋嗰啲东风攞咁样，咁啊卷起嚟嘅。因此咧，就以佢呢个形状，似佢呢个名。佢就山底罗，中国话叫做裸女型。嗱，咁啊，第七位佢哋恩达罗大将，恩达罗喺印度话，中国话佢就能天主，能天主咧就能为天上啊嘅主人，但系佢唔系管理嗰啲天，佢能为天上嗰啲夜叉鬼咧，即系以佢咧系为天主，所以佢哋能天主。第八位咧，佢就波尔罗大将，中国话佢就鲸鱼啊，鲸鱼就系话咧，佢呢个样咧，如果企起身嗰阵时啊，好似一条鲸鱼咁样嘅，所以咧，中国话佢就鲸鱼。第九位咧，佢就摩苦罗大将，中国话佢就蟒龙，蟒就大蟒蛇，龙就系一条龙啊。咁啊，蛇咧同龙咧，佢有啲相似嘅，所以叫做蟒龙。就系话咧，呢一位日差大将咧，讲佢无论瞓低又好，企起身又好，佢个样咧都系似得个大蟒蛇，同埋似得一条龙咁嘅，所以咧称为叫做蟒龙。嗱，咁啊，第十位咧个真达罗大将，中国话佢哋一角啊，一角就系一只角嘅。咁佢企起身嗰只头顶上咧有只角，咁啊突出嚟。佢又唔系两只嘅，只系个头顶上咧有一只角咁啊突出嚟，人人都睇得到嘅。所以亦都叫做一角。咁啊，第十一位咧叫做焦道罗大将，中国话佢哋严刺啊，严就系庄严，刺咧就系有一种光啊，刺性。咁啊就好似呢一位夜叉大将啦。佢個表面咧就好莊嚴，但係佢亦都有一種光咧，好似咧刺然咁樣放出嚟。咁啊，亦都可以講咧，佢點樣莊嚴咧就好刺性， 即係特別咧係明顯，俾人睇得好清楚，所以佢就嚴刺。嗱咁啊，最後一位咧叫做皮揭羅大將，咁啊中國話叫做善藝啊，就佢善於咧係種種嘅藝術，亦都可以講佢善於咧種種嘅方法，係教導得佢所管轄嗰啲夜叉鬼。嗱咁呢十二大將咧，即係十二個夜叉大將啊，在呢個經常講咧，我哋一年就有十二個月，每一個月就有幾十日啦。咁即係話每一日咧就有十二個時辰，即係廿四個鐘頭就有十二個時辰。咁啊，十二人就每一個時辰都有一位咧呢啲夜叉大將啊，響處咧係管轄保護。咁即係話咧，我哋響呢個人世間啊，除非你就唔係信佛嘅人，當然你唔談呢一套啦。如果你係信佛，係一個標準嘅佛教徒，係一個百分百自認為佛弟子嘅咧，你就每日廿四個鐘頭之中縮埋就係十二個時辰。咁既然每一個時辰都有一位呢啲咁嘅藥叉大將去守護，所以我哋咧廿四個鐘頭每日咧十二個時辰裏面咧，你最緊要你係修道，係用功向住呢個佛法精進，一定咧佢哋呢啲護法善神咧、藥叉大將咧係保護你嘅，唔會令你咧受到呢個意外，就算唔小心嘅都好啦。你都會平安度過的，所以呢啲都係咧，我哋平時收到人啊，要同嗰啲護法善神打個交道，我哋同佢祝偉陀啊，或者讚歎嗰啲護法善神啊，都係屬於咧我哋咧多謝佢每日廿四個鐘頭、十二個小時嚟到扶持佛法、扶持道場、扶持呢個修行者。嗱咁啊，點解呢度到藥師經講完，突然間啊嚟個十二夜叉大將咧？就因為啊，藥師琉璃光如來佢因中所發嘅係十二大願，呢、這個大家應該係知道噶啦。咁既然因中佢所發嘅係十二大願，因住佢果上嘅依願修行正果咧。就有十二位夜叉大將扶持。如果認真嚟講句咧，呢十二位夜叉大將啊，亦即是係藥師如來嘅應化身嚟嘅。以此嘅十二夜叉嘅應化身嚟到證明藥師如來因中所發嘅十二大願，一一願都已經修到圓滿成就。所以十二願就是應化成十二位夜叉大將。如果從這個修密宗來講，所有那些夜叉大將都是屬於是每一個咒語，每念一個咒都有一個鬼神的名號放在這個咒的上面。咁所以你十二夜叉大將咧，亦即是係呢個密宗個咒語啊個開始嘅。咁亦即是話，我哋如果念呢十二夜叉、十二位夜叉大將咧，亦即是等於咧念呢個密咒一樣，亦得到好多個好處。因為密咒咧，中國話認為佢哋遮詞啊，遮就係遮止一切惡。持就是能持一切善，就是说我们如果念那些神咒，照密宗所念那些神咒，每一个神咒都有那些鬼神王扶持，所以我们念密咒呢亦都念埋这个鬼神王这个名字，得到这个鬼神王的扶持的加倍，就令我们遮止一切的恶法，令我们守持一切的善法，是一件呢是最好的事。所以藥師經呢在顯宗來講就是藥師經，如果在密宗來講呢亦都起碼有一個藥師咒。 因此我哋受持药师法门咧，就可以讲一句就系显物相修啦。咁大家明白呢个道理之后咧，我哋就继续讲经文咯。佢话此十二夜叉大将，各一一各有七千夜叉，有以为应该以为眷属，以为眷属，就系话咧上来所列嘅由公毗罗大将至到毗揭罗大将呢十二位夜叉大将咧，每一位大将佢个门下都有七千夜叉嗰啲鬼卒做佢个眷属。嗱，咁咪一位大将就有七千，咁咪十位大将就有七万咯，再加两位二七，咁咪一万四啦。咁咪应该咧就有八万几啦。呢十二位夜叉大将啊，就有八万几个部下，嗰啲夜叉鬼卒做佢呢个眷属。咁啊，亦即是讲咧，十二位夜叉大将既然扶持佛法，再加上佢呢个几万位啊嘅眷属，当然咧就人人都系扶持佛法，入边一佛法咧就有好多呢个护法神，有好多呢啲护法嘅鬼啊嚟到咧系拥护呢个佛法。啊，同时举声就百法言，同时即系无前无后，不分前后，同一个时间。举声大家咧举起个口出声做乜？就百佛言，就同佛讲啦。咁既然要同佛讲话，所以先就称呼一声个世尊，即系叫声佛啊。好似我哋人世间，我想揾人家帮我做嘢，例如叫称呼阿王啊，你得闲啊帮我做啲嘢啦咁。所以你叫佢帮你做嘢咧，你梗系先叫佢一声，等佢好注意，我原来系叫我，唔系叫第二个，等佢好知道下。所以加呢啲七千个眷属，每一个药叉大将七眷属咧，同时举声啊，叫一声世尊，咁啊有话讲啊，讲咩啊？讲我等今者就蒙佛威力，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啊，就不服。更有恶趣之报，咁啊呢段经文就系解释咧，闻药师琉璃光如来个名所得到个好处，基本上就系远离恶趣，唔会啦吓，再堕落呢个恶道。但加上呢处讲咧，就系远离呢个鬼啦，夜叉系鬼啊嘛，因为闻药师佛名就可以离开。远离呢个鬼趣嗰种嘅业报，所以话咧，我等今者，我等即系我十二夜叉大将同埋佢所管属嗰几万位咧嘅夜叉鬼卒，话我等啊，等于其他嗰啲护法善神属于鬼类所设嘅，今者就系现今啊，系承蒙佛嘅威力，嗱呢个佛字咧。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啦，而下面呢一句是讲药师佛，所以呢个佛字呢就是讲释迦牟尼佛。我哋家听到释迦牟尼佛讲起呢个药师法门，我话承蒙佛啊，各种个威德神力讲呢个药师法门，令我哋耳根啊得到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个名号。咁啊，以药师琉璃光如来个名号，各种个威德神力加倍之故啊，令我哋不服更有恶趣之报啦，令我哋呢一班啊几万个嗰啲咁嘅药叉鬼卒呢，将来啊唔会再堕落做鬼啦，所以唔会话更有堕落恶趣嗰种个部位。咁呢段经文呢，我哋。最得力的地方就是这个闻字，闻就是我们耳根得闻，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我们常常都听过那些老前辈说，他说一力耳根就永为道种，我们只要佛法或者菩萨的圣号，或者佛的圣号，或者佛法，我听过一次，我闻过某一尊佛的名号，以此的听佛的名号 听佛法嗰种嘅善根咧，种响我哋呢个八色田中里边。昨晚我讲过，八色田中有一种功能，就能够含藏一切法嘅种子。佢自己唔会造罪，亦都唔会造善。善与恶都系完全靠啊呢个人去做，就好似我哋影相。影到呢个景好，就因为影到呢个相嘅景唔好咧，全靠呢个影相嘅人揿一揿嗰个掣，同埋攞呢个景攞得好唔好。如果呢个景又攞得好，啊揿掣又揿得合时，光圈又校得好嘅话咧，呢张相就肯定系好，肯定系清楚。咁但呢张菲林影咗之后咧，既然系好噶啦。除非你用火烧咗佢或者剪烂佢，如果你又唔放火烧咗佢，你又唔剪烂佢，咁好啲挤响度咧。即使有几多十年，你攞翻出嚟晒相片咧，依然系冇变到。原来你影呢张相咁好嘅咧，光圈啊、揿掣嗰啲手又唔会震啊，唔会揿震咗佢啊，你景又攞得好啊，呢张相咧，呢张相底保留咧。几十年之后再晒出嚟都系咁靓嗰张相，呢个就好嘅。坏嘅亦系一样同样嘅道理，就证明呢个相机咧，佢自己都冇主意嘅。影啲相好唔好，全凭呢个影相嘅人。就譬如我哋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咧，佢自己冇意见嘅，但佢有种含藏嘅功能，除咗去后来先。做个主人翁之外啊，佢有一种嘅叫做含藏式。呢一个人，佢一生人所做嘅善与个恶，到佢临命终时，咁啊决定佢上升咧，亦或决定佢下堕咧，就系、是、第八阿赖耶识里边咧所含藏呢个善恶种子。如果善嘅种子多，佢就带领呢个人咧上升啦。咁如果恶嘅种子多咧，咁啊带领呢个人就下堕。所以咧，一切一切就系由呢个第八阿赖耶识里边嘅种子咧所决定。嗱，咁家下我哋问，唔系问其他嗰啲啦，唔正常嘅说话，而系问到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呢个万德洪明嘅圣号。咁我哋呢个耳根一听闻咧，喺我哋个八色田中里边啊，就有咗呢一句药师琉璃光如来呢、这个万德庄严嘅圣号。咁啊有咗呢个圣号嘅种子啊，再加上佛嘅慈悲大愿力加倍之故，咁啊有咗我哋呢个种子咧。发生现行啊！我哋咧以此嘅善根，就足以抵消我哋多生多世嗰啲嘅罪业，就令我哋咧就唔会再堕落呢个恶趣啦。所以话我等啊，问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就不复，即系唔会唔再会啊，堕落呢个恶趣之报。嗱，报就报位。我哋堕落恶趣咧，就肯定系部位惊啦。嗱，好简单啦，例如堕落做畜生，一条鱼咁先就算啦。我哋去街市，一般人买鱼买新鲜嘅，搵个盆养住佢啦。如果你唔去捉佢咧，佢又唔使惊，佢咪游水啦，自得其乐。但系如果有一个人要我要买呢条鱼，嗰个人梗系捉佢上嚟卖俾你，你个手去捉佢咧。佢就梗係走嘅，好相似之外，你捉我，我唔捉，你咪即管捉啦。我相信冇嗰條咁嘅魚，肯定咧，你去捉佢咧，佢就走。點解佢會走咧？佢驚慌恐怖啊！其實佢都唔係話傻噶，佢唔係話冇靈性啊。咁你平時你唔鬥佢，喺個盤裏養住佢，佢就自得其樂，逍遙自在。佢使乜嘢驚啫？佢使乜嘢咁啊？走得咁快脆啫，就加你要捉佢，佢已经知道啦。捉到佢就梗系冇好结果噶，所以就咁啊，怖畏咯，咁啊惊咯。所以呢个恶趣咧， 家就讲佢呢啲鬼卒，闻若斯琉璃光如来名号，唔再堕落呢个做翻鬼嗰种嘅恐怖，咁啊可以话得消声呢个鬼道，亦都说明我哋受持若斯法门所得到嘅好处，即系单念若斯佛号或者单闻若斯琉璃光如来嘅名号，都已经有不服更有恶趣之报嘅好处，何况我哋啊一生人就系受持呢个若斯法门，咁你嘅业障就消除得更多，你个福德善根咧就更增长，所以到最后咧，你就肯定唔会有堕落恶趣嗰种个恐怖啦。咁既然唔堕呢个恶报个恐惧恶趣个恐怖，佢哋再进一步咧，就归三宝啦。佢话我等相率，我哋咧呢啲弱差鬼啊，相率咧即系一齐咁样啊，连群一对一对。做乜事呢？就皆同一心啊，通通呢同一条心，一堆走埋一齐，前前后后都系同一条心，冇第二条心。做乜啊？乃至尽形，即系同一条心呢，就是扶持佛法，拥护三宝，乃至到我由现在开始尽我个身形，即系尽我个寿命。呢、这个身形唔毁坏，就即系我唔死啦，我身形未变啦。咁我间我身形未变仲在啊，所以佢就尽形，一路知道我日后咧死为止，尽我一生人咁啊，佢就尽形做乜咧？系归佛法生啊！嗱，呢个归字咧，可以话归头，亦可以话归依。咁啊，归头归依边一位啊？就系佛法生啊！就是说归依三宝。那这三种为什么称为叫做宝呢？宝呢就是啊稀有难得，那么才就是宝。那我们广东人有句话，广东就有三宝，那么当然这个三宝就不是佛法生，他讲广东的出产啊，哪三宝呢？陈皮老姜是禾杆草啊。嗱，你唔好睇佢啲禾杆、陳皮、老薑，大家識啦。咁啊，禾杆草點解都係寶咧？其實禾杆草咧，如果舊時啊，嗰啲鄉村環境艱難，到冬季啦嚇，取暖啊，天寒地凍，咁啊點咧？咁啊，當然家就有被啊，有咩嗰啲箭竹啊，箭住瞓覺啊，暖屈屈啦。舊時冇咁好嘢噶嘛，啲鄉村，咁啊多數用啲禾杆草，啱啱冬季咧。就割咗禾，咁啊打咗嗰啲谷嗰啲禾杆草都幾好用嘅，咁啊我哋鋪喺個床下邊咧，咁你瞓上去咧，就的確咧又唔怕揞背脊，係暖屈屈就幾好嘅，幫助你啦嚇，解除呢個冬季啊呢個寒冷嘅痛苦，所以都屬於咧廣東三寶之一，但就唔係呢樣嘅三寶，呢個三寶就佛法生，點解稱為叫做寶咧？從呢個遭遇嚟講。未必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呢遇到三宝。你就以我哋人类嚟讲啊，有几多个人遇到呢？就算遇到你都未必相信啊。所以呢真係宝啊。呢啲宝呢係令我哋发身慧命增长嘅。所以叫做宝。亦都可以话呢佛唔係时时出世。啊！《法华经》里边讲佢一百八十劫啊，空过都无有佛，咁啊一百八十劫啊，一劫嘅时间咧都唔知几多千千万万年，何况系一百八十个劫咧，都空过冇佛出世，咁啊既无佛出世啦，亦都冇佛说法啦，冇法宝啦，法宝都冇，又必须有出家嘅珍宝咧？咁即係话呢三宝佛法生都唔会有机会遇到，好难得咁解，就好似嗰啲宝呢，嗰啲真係名贵个宝贝呀，就算你听到呢个名都唔係容易， 更加不容易得到，因为价值连城啊，不是一般人所能打得到、买得到、请得到，所以称为叫做宝。嗱，从佢呢个理论本身呢个理论嚟讲咧，嗱佛就系觉咁嘅意思。咁佢觉啲乜咧？就系觉到啊，人世间咧所谓一切法都系如幻如化，一切法都系缘生而起嘅。既然因缘所生法，就冇实体性，总归坏灭，系无常，系苦，系空，系无我。咁啊，既然一切法都系生灭无常无我啦，你就何必咁执着呢？咁你唔执着就放得下，放得下就解脱。佢觉到呢种道理咧，咪成佛咯。如果你觉唔到，就处处计较，处处执着。都不知道几多条绳啊，绑住自己，点到自由解脱？点可以成佛？咁啊，所以佛者咧就系过咁嘅意思。嗱，又成咗佛，以过来人嘅身份，将佢自己所证、所觉悟嘅理论咧，系说翻出嚟，咁啊，先至有呢个法宝啦。佢个功能就系能够咧洗除我哋自心里边嗰啲黑暗嘅无明烦恼。如果呢个黑暗无明烦恼唔洗除，我哋呢个光芒四射嘅法身慧命啊，就冇法之显露出嚟。能够显露我哋嘅法身理体，系完全靠呢个法嘅力量，靠呢个法宝嘅功能。亦即是话，除非你唔亲近佛，你唔闻法；你亲近佛，你闻法，就一定你依之修行咧，自会有你个好处。所以咧，法都系称为宝啊！嗱，咁啊，佛法佢就唔会讲说话嘛，我就系药师经，我就系金刚经，我点样点样好，点样点样了不得，法咧？冇咁嘅功能，所以经常讲个佛法无人说啊，虽慧都不能了，犹如暗室宝，无灯就不能见啊！佛法咧一定要有人宣扬。嗱，咁呢个宣扬嘅责任落在边一个身上咧？落在呢个僧宝，就系我哋出家人。咁啊，因此呢水陆科里边讲啊。他说经典所在即如来舍利之身，法道难闻就必大德生强之事啊！法道是很难弘扬，能够弘扬佛法的道理，必定是大德生强各种的人啊！那么出家者这个僧宝，既然是负责弘扬佛法，才令到我们呢有机会是亲近佛闻佛法，所以呢个僧呢亦都系宝啊！佢自己放弃佢自己嘅享受，出家过呢个独身嘅生活，社会上一切嘅富贵荣华，佢都睇得开，看得破，放得下嚟做佢呢种呢所谓啊弘扬佛法嘅工作，所以亦都好难得啊！亦称为僧宝啦。嗱，咁啊，佛、法、僧呢三样。为什么又不叫二宝又不叫四宝呢？刚刚佛法生三宝当然有他的理由。佛就是自己修成，法就是佛讲，弘扬佛法，依法出家，就是这个僧宝够了。僧宝依法修行最后成什么呢？当然是成佛。不单是僧宝，一般人修行你只要肯依法修行可以成佛，那么由僧就翻翻佛，成咗法又说法，法有咗之后，有人出家，有人弘扬佛法，有僧宝，于是咧循环，佛法僧，僧佛法，循环不息咁样传落去，所以就唔使四宝，咁啊亦都唔可以少一宝，啱啱好佛法僧系三宝就具足啦。嗱，咁啊，加进行归佛法僧啊，的确系三宝有好多个好处。啊，然后科里边讲啊，三宝 就好似个灯烛，能够咧系照到嗰啲黑暗。增宝可以陪同呢个周行，能够咧导我哋脱离呢个生死此岸，渡过烦恼中流，到达呢个涅槃彼岸。三宝咧就好似呢个雨泽，好似今日落雨咁啦。咩叫做泽咧？泽即系润泽。大地太过干燥，所有嗰啲禾秧或者山上边嗰啲树林或者细细一条草啊，如果冇雨水，佢又点样可以生长？可以讲咧，今日落呢场雨咧，就今年嚟讲啊，应该可以讲叫做及时雨啦，系非常之好，应该就唔好太长时间，就系咁样落嗰两三日咧，已经好够啦。就说明呢个三宝嘅功德咧，可以润泽一切众生。以三宝嘅功德力，系消除众生嘅黑暗，破灭众生嘅烦恼，显发众生嘅自性心光，接引众生到呢个涅槃彼岸。呢啲通通都系全个三宝嘅功德啊！所以三宝功德是难尽赞扬，讲都讲不晒咁多啊！我哋家下咁样讲几句咧，可以讲对佛法僧三宝个道理啊，系万万分钟都未曾讲到一份啊，叫做系皮毛，讲两句嘅啫。咁既然三宝功德咁不可思议，所以家下呢啲药叉鬼啦吓，佢话我哋德文啊。若是琉璃光如来名号，从今以后呢不再堕落呢个恶趣嗰种个部位，咁就为着呢报答佛嗰种个心恩，为着扶持佛法嗰种个心愿，所以我哋呢一班若叉鬼卒啊，几万个咁多，相识即系一齐前前后后咁样啫。一班一班咁咧，都皆同一点心意啊，就系扶持佛法。唔单话家下系咁，乃至都尽形尽我哋呢个身形，即系尽此一报身，做乜都系归依呢个佛法僧三宝。就世当何负一切有情，就为作二利饶益安乐。他们就归三宝之后做什么事呢？他们发一个誓愿，誓这个誓字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都要有一种誓愿，不过这些誓愿就不是说不可以给人知道的。加上有些外教，你入了他这个教，你要发誓不可以将那些教里面的事都话给人听，即使是两父子、两母女、两夫妻、两兄弟、两姊妹咁亲咧，都唔可以话俾对方听。呢就可以讲咧，真系咧就叫做个邪魔妖怪。嗱，佛法咧就绝对冇秘密，一举手一投足，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嘅佛法、每一句嘅说话，都可以绝对公开。所以这个誓愿，例如加十二大愿，它是公开的，希望你们照样的学习的，绝对是正知正见，只有对你好，要对一切众生好，你依知修习，绝对不会害到人，今生来世都是好的，这个肯定，这个百分之百肯定。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就有一种誓愿，例如我们做了这个善根功德法，我们不要希望将来得这个人天福报，我们要回向往生西方，或者回向往生东方净土，东方或者西方是我们最后的归宿，所以我们储备多的资粮，等到将来有一个好的归宿，我们要发这样的誓，千万不要发这个什么毒誓啊，这些毒誓你就不要发了，发誓什么害哪一个人啊，哪个人对我不住啊，我要找回他的笨啊， 呢啲咁嘅誓咧，你就唔好犯啦。我哋发誓要度众生，发誓要断烦恼，发誓要学法门。咁啊，学到法门，依法修持，又断咗烦恼，又度咗众生。咁啊，呢三种嘢你能够因地中啊做得到，所以第四个誓愿咧，佛道无上誓愿成，就自然得以成就啦。若果你不学法门，自己不能修行，烦恼断，你又如何以过来人嘅身份去度众生呢？咁即系话前三个愿咧都未能达到，所以第四个愿咧亦都无法之成就无上佛菩提。所以佛教呢个誓愿咧亦都好重要，但一定咧系要佛法个好嘅誓愿。咁啊，加呢啲咁嘅弱叉鬼神啊，咁多几万咁多，佢誓啲咩愿呢？佢话当何负一切有情，就佢负起咧度一切有情，就为作而嚟就饶益安乐啊，为一切众生做佢哋个保护，做一切对佢哋有义利嘅事。饶益佢哋，令佢得到咧安安乐乐，即系话无诸灾难啊！所以头先我讲呢、这个十二叉大将咧，就系、是、若师佛成佛之后咧，应化所现嘅十二大将，亦都咧以此咧同佢所发嘅十二大愿咧系数目嘅相配合。咁既然因中啊！佢发十二大愿，愿愿度众生，所以佢依愿所行得成佛果，然后应发十二夜叉大将，包括佢十二大将啊，部下每一大将都有七千个夜叉鬼卒做个变数。咁你话咁多个鬼卒出嚟啊，皈依三宝，誓当何负一切有情，为作而嚟饶益安乐。咁啊，亦都说明咧，我哋真系修学佛法咧，你唔使惊冇呢个护法善神保护你，你唔使惊有咩灾难，你唔使惊好似生活有问题。所以家喺香港咧，好多嗰啲假嘅出家人，响嗰啲桥头桥尾啊、天桥啊，咁啊揾一个钟刻，有人行过就敲一声，希望你注意俾几蚊银钱佢。人哋问我你点样睇法啦？我话啦吓，好简单。如果真正系一个出家人，你系最老教嘅，你系最雷堆嘅，你系最睇唔上眼嘅，都唔系问题。你只要系真正出家人，一定咧有地方你住，有饭俾你食，你唔使流浪街头啦，咁可怜，你乞钱。即是说这些黑钱呢应该就不是真的了，不是真正出家人，就很简单一个结案了。这些都是完全呢我们就信仰这个法宝，听佛的说话，这些经文就已经做了一个证明了，就世当学佛一切有情，为作而利，为他做那些帮助他的，令他得到好处的，一切时一切处呢得到饶益安乐，是无灾无难的。这些就是那些弱叉鬼卒扶持佛法，为报佛的心恩，那就发这样的誓愿。那然后他就在哪个地方去做这些事啊？下面就讲了，他说随于何等穿城国邑，空闲林中，若有留报此经，或复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恭敬供养者，我等眷属都为护士人，皆使解脱一切苦难。呢啲经文就证明啦。咁下边嗰段咧，都系讲对嗰啲有情众生嘅好处。上边一段话随于何等穿城国邑，就系讲佢响呢啲地方穿，就系一条一条穿啦。呢个大家都知啦，每个人都有乡下嘅。你在鄉下，就算你不是鄉下出世，你出你是哪條村的人，起碼老豆老母都話過給你聽。那就村，即是一條村呢就有很多户的， 嗰啲大嘅村咧，可能有過千户人家都有，即係有過千個家庭。就算係少嘅，咁啊三比隔個家庭咧，成一條村嘅咧，咁亦都唔簡單。咁啊村，嗱城咧，舊時嗰啲地方咧就有城門嘅，有城圍住裏邊。呢、這個城咧就是、我哋保護呢個村裏邊或者呢一區裏邊嘅人，唔好俾外邊嗰啲土匪啊、賊人啊嚟到搶呢條村，或者搶呢一區嗰啲人咧，騷擾呢一區嘅人嘅生活。所以個城咧就有一種保護啊，城裏邊嘅人嗰種個作用。嗱，國咧就係、是、國家，無論大國或者小國。總之自成一國嘅就是國家，嗱邑咧就可能係一區啦。每個國家裏邊，無論大國亦或小國，地大亦或地小，總有翻上下嘅面積。嗱咁嘅面積廣闊啊，當然有一區一區一區分開啦，所以可能叫做邑。嗱，空閒林中咧，林就係樹林，兩條樹木、三條樹木以上。好多好多嘅呢、這個山上面成堆嘅，咁又叫做林。嗱，所以我哋嗰啲大廟啊，舊時話佢哋叢林叢林。嗱，我哋邊個人咧住過邊一個叢林？呢、這個叢林咧就表示人多咁解。嗱，草多就佢哋叢，唔係一條草。呢一幅地咧成堆都係草，成幅地都係草，咁啊稱為佢哋叢。所以多草就叫做叢，多樹木就叫做林，咁啊合埋就叫做叢林。意思即係話咧，如果以往過去個叢林啊，唔好話多，閒閒地住過三五百個人，係一年啦，好平常嘅事。如果住一千幾百嘅咧，或者八百或者一千嘅咧，亦都有，不過上千數嘅咧。就比較係少啲啦，應該。但係三百嗰啲咧，就可以講啊，間間稱為叢林嘅都有。所以我哋叢林裏邊有四十八單即時，咁啊香燈又係你打鼓係早晚打啫，咁啊成日咁長，你做咩啊？咁啊打掃鼓樓，做埋鼓樓個香燈，都係去呢一個人，成個鼓樓或者成個鐘樓都係一個香燈。呢、這個單位就佢一個人都打理曬、負責曬，亦都有好多好似客堂啊，同埋呢個庫房啊，就唔係一個人可能做得了啦。啊，咁啊，之下客堂之下，其實起碼都有三個，就大家輪流嚟當職去做事，一人一日。嗱，咁啊，庫房就有當家而有庫子啦，庫子就負責買嘅。咁啊，當家下令要買米，咁啊叫邊一個父子去買負責米，佢就負責俾錢。咁所以叢林裏邊咧，由大到細，一共有四十八種職事，四十八單職事，通通都唔使靠外人嘅，全部都係自己出家人咧搞掂。因為出家人個團體裏邊啊，既然稱為叢林，閒地住過三百個人。呢啲人咧系四方八面，上至做总司令嘅都有，做咩嘢军长啊、团长啊都有。啊，或者咧佢做会计嘅又有，做医生嘅又有，总之各行各业每一个职位啊，每一个职业啦吓嘅人士都有，所以就唔使向外求人，自己出家人里边咧可以闩埋道门咧。是自成一个国家。如果出家人有病咁佢里边咧有好多会系医生嚟嘅，无论中医又好，当年旧时都系中医多啦，加可能啲系西医噶啦，咁佢就帮你睇病，执翻几剂药食下。啊，如果你话有啲咧，我唔会计数噶噃，咁啊，亦都有啲好多做会计出身嘅，出家都有。佢就幫你計數，各行各業出家人都有，所以咧三幾百個人一個叢林啊，就唔使向外咧求人啦，唔使驚冇人。 肯定只为一般低下的种田啊、画啊、画地啊呢啲咁嘅咧，就更加多啦。哎呀，打个板出波咧，真系一二百个人行行起都有。上山割柴割草啊，更加唔成问题，啲劳苦工作，文职武职都有。咁所以啦，呢个空闲林中啊，就系讲我哋呢个丛林里边。就或者呢不是丛林，不是一间大寺庙，是这个山上的树林，空闲的空就是树林里面，除了这个林木没有第二样东西，空间的地方很多，那就空了，闲呢就是清闲，没有第二样东西，除了树木什么都没有了，空旷的地方有很多，咁叫做空闲林中，咁点解个若有留步此经，即係响呢个山林旷野乃至村城国邑空闲林中，若果有留步此经，留就係流通，步呢就係报道啊，有人个流通要用报道讲解此一部若诗经，或若有留步此经，又或复受持地若师琉璃光如来名号的恭敬供养，又或者呢即使不是说成部经这样流通，亦只是提倡呢教人家念念若师佛，或者念若师咒，或复或者复持有人是受持他听过此一部若师经，知道若师佛的十二大愿的慈悲，咁佢就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嘅名号，就恭敬供养者。其实呢个恭敬供养咧，应该就包括咧系顶礼啊、叩头啊，都在内噶啦。我哋顶礼药师佛，或者顶礼药师经，或者顶礼药师咒，顶礼。弘扬药师佛如来圣号经典嗰个地方，我哋都要对佢顶礼，系恭敬供养。嗱，顶礼啊，我又讲个故事俾你哋听啊！呢几晚都冇咩故事讲，听加下啦吓，一有啲时间啦，经文短啦，时间多咗啦，系嘛？咁啊，听晚先至完满，所以讲个古仔嚟听啊。旧时印度有个国王，印度旧时咧就有几十个国家噶。就是今日的印度咁大的一片的土地，是印度所管辖的一片土地呢，旧时佛在世的时候呢是有几十个国家的，起码方面就分为东南西北中，有五个印度的。少少我哋讲一个省份咁呢就一个国家的啦，旧时。咁称为一个国家肯定有个皇帝啦，最起码无论大地方又好小地方又好，他都是管辖这个地方，就是最高就是皇帝了。既然佛出生于印度，弘扬佛法也多在响印度，度众生，众生信仰佛也多在是印度人，变成那些国王也都有很多信佛的，但每每去亲近佛请佛讲经的时候都跟佛叩头顶礼，其中有个国王呢顶礼佛的阵时，他的神子就说，他说大王，他说你贵为一国之尊，人家同你顶礼啊，上殿朝圣的阵时，你那些神子都是向你顶礼，因为你是最高最上，那么为什么你最高最上的头去顶礼佛啊，好像就不以为意。咁但呢个国王呢佢哋有智慧，佢就当堂唔使同佢倾偈，佢听咗啦，佢乜嘢佢都唔聲，佢就等到顶礼佛之后啦，亲近佛请佛开始之后呢，咁就回宫啦，回宫呢就上殿啦，即係上就上呢个金莲宝殿啦，咁嗰啲群臣朝拜佢啦嘛，嚟到商议国事啦嘛，佢就同嗰个大臣讲，佢话今日咧我有件事俾你做，佢话乜嘢事啊？ 他问你同我去啊，那个监房里面找一个死囚，即是呢定了死刑的啦，只是看过哪一日執行的，即是冇得挽救啦，他判了死刑，你同我找一个那些这样的人来。那么这个神子都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事啊，那就算杀头判他死刑都不用搞到皇帝来到他动手，是吧？大把人帮他做，什么皇帝面前来跟他做啫？咁但系皇帝有命，佢就不能不从。就果然去个死囚里边咧，就揾一个定死罪嘅人嚟到。咁啊，当时呢个皇帝真系咧，唔使等到将来行刑嗰个时候啦。你家同我杀头杀佢，咁啊杀咗啦。咁啊就另外个高层讲，你带埋呢个人头。就去到呢个街市啊，所有街市里面嘅畜生，包括鱼啊、啊鸡啊、鸭啊、牛啊、羊啊，所有街市里面咧有嗰啲畜生嘅头嘅，你同我全部买晒佢。咁呢个神子话：咁啊，我哋做乜嘢啊？佢话你就捞埋呢个人头一齐，所有街市卖嗰啲畜生都有头嘅，你买咗就捞埋呢个人头，咁做乜咧？就系呢个十字街头。人多来往的地方，将所有的头冚唪撒向呢个街，撒向呢个地。咁呢个大臣仲未明白，日子有奉命依计行事啦，吓。咁啊，果然做咗。咁啊，翻嚟报告话做咗啦。咁呢个国王呢就停得两个钟头。咁啊，又叫呢个神子咧，佢问你同我去头先撒头嗰个地方啊，十字路睇下。呢一班畜生同埋呢个人头点样结果？系咪有人俾人执咗去？就有边啲冇人偷嘅？你翻嚟同我打个报告。咁呢个神子咪又去睇啦？点去到个地方睇咧？乜嘢鸡头啊、鸭头啊、猪头啊、牛头、羊头咧？啊，全部失得都留翻个人头，鬼要乜个人头系嘛？但是那些豬頭啊、那些狗頭啊、或者羊頭啊、牛頭啊可以吃的嘛，就算一隻雞頭那麼多啊，那麼雞頭啊如果你滾碗湯都有些味道啦，所以呢什麼頭都被人執曬搶曬，不過這個人頭碌大隻眼又恐怖，誰個要啊？那就照實報告給這個國王，國王他說你家你知道呢，他說這個人頭比不上這個畜生頭，你说这个人头有什么用呢？这个人头就应该是没什么用处了，比不上这个畜生头。那既然这个人头这么没用处，比不上这个畜生头，他说我们何必这么珍重这个人头，尤其是有佛出世在我们这个印度，是我们印度一种的福德，是我们人民啊，印度人民一种的福业，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呢，以我最高最尊的头就去顶礼一份呢最低最下的相足，直至来到修复啊，以这个没用的人头，我们利用它没用，没人要的，我们利用它来到顶礼份，以此来修复求福，又何乐而不为呢？咁呢个一讲呢个神子呢就明嗰阵时就明白啦。嗱，咁因此就说明我哋一个学佛嘅弟子，无论出家弟子、在家弟子，我哋得闲呢最好呢冇乜事就拜几下佛。嗱，拜佛有好多好处㗎喎，除咗自己顶礼佛、修福、消业障、开智慧之外，从呢个表面嚟睇呢，其实是一个最好的健身运动啊！你不用出去行山，不用出外面那些风吹雨淋行山，你就在那里每日拜他一二八拜佛，已经是你一个最好的运动。你五体投地，两手两脚头腰全部都活动了，除了之外还可以自己消业障增福慧，这么好的拜佛的方法你都不好地利用去做，就认真就可惜了。所以呢，我们这些地方呢，或获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 恭敬供养，应该就包括有顶礼啦。就算我哋恭敬供养佛，我哋日头供佛啊，我哋都要先拜三拜先至念供养咒啊。咁啊，念完供养咒出咗食啦，做完啦，我哋都要拜三拜佛辞退啊。咁啊，都拜咗六拜啦，已经咧呢个健康啦，都有咗运动噶啦。何况我哋一日点知拜六拜啫？嗱，咁啊，就以我嚟讲啊，好多医生都叫我你要运动啊。就算你有糖尿病啊，要运动啊，我咧只有得个听字，我从来唔做运动啊，我最唔中去做运动。你话咩打太极啊？我喺马来西亚讲经咧，有个信徒教我打太极，又买埋呢个图案俾我，又亲自教我，咁啊人情难却，我咪学下咯。我翻到香港咧，我从来未做过，因为其他嗰啲式咧我唔记得，只系第一式。咁啊吓，慢慢咁啊递高，咁呢一识咧，我应该就唔会忘记。呢一识之后点样转咧，我全部唔识啦，我从来冇做过。就系话咧，我哋唔使刻意去运动，最好运动就系拜佛。如果你能够真系日日啊，有时间你拜一千几百拜，可能更好啦。就算你唔系咁样嘅时间帮到你，或者你亦都冇咁样嘅道心拜咁多，你就早晚啊。拜佢啦吓，三二十拜好简单啫，可以讲你全日嘅运动啊足矣啦，你唔使再跑到外边啦，好天晒落雨淋去晨运，唔使咁啦。所以呢啲亦都系啦，我哋在恭敬供养佛或者法宝或者珍宝之前，我哋先嚟个顶礼咧，实际上啊系一件咧系无上功德事。他说我等眷属就为父是人，他说假如有一个人他又在这个佛法之中是修行或者受持这个药师法门，那么这类这样的人呢，我等就是我们这些药叉大将和他那些眷属啊，一一都为父这一个受持药师法门的人，就皆使解脱，就一切苦难啊！佢在修持药师法门期间，乃至修学其他佛法之间咧，我哋都保护佢，令佢远离一切嘅痛苦，远离一切嘅灾难。我哋有痛苦有灾难，当然就唔得解脱啦。如果我哋冇咗呢个痛苦，冇咗呢个灾难，冇咗呢个生老病死呢啲咁嘅痛苦啦，等我哋个道心啊，日日咁啊上进，最后咧，我哋就得到解脱啦，自在轻安，唔会有其他啦吓、种种嘅灾难啦。个皆是解脱，系一切苦难。但诸有愿求嘅悉令满足，同时亦都话咧，既然一切苦难都可以解脱。或者有啲世俗人，佢有所希求，又如上文所讲，求长寿嘅，令你得到长寿；求富饶嘅，令你得到富饶；求官位嘅，令你得到官位；求男女嘅，亦令你得到男女。呢啲就系咧一般众生所有要求，愿即系希望，即系希望自己所求。能够达到目标的，我的色令满足啊，我这个十二夜叉大将同埋呢佢嗰啲眷属都维护呢一个受持药师法门嘅人，佢凡有所求我都悉皆令佢得到满足。嗱，咁啊向下就解释，既然呢诸有愿求令佢满足啦，嗰啲愿求就包括乜呢，个或有疾压求道脱者，亦都令佢啦吓可以得到解脱。但其中就系佢应该啊，就系读诵此经，向下就教佢。如果你想得到我哋啊呢啲咁嘅鬼卒夜叉大将扶持你哋，我哋之所以扶持你，就系因为你啦吓要读诵此经。 以五色线结我这个名字，即是受持药师法门才可以扶持你。所以说有惑有疾眼，或者有虑有疾病，眼就比较疾病是痛苦一点的，即是这个灾难那些眼。求道脱者，如果有一种疾病或者有一种是灾难，那是人都不想啦，无论哪一个都不希望有啦，是痛苦的事。所以说求道脱，希求道了脱了这种疾病和这种灾难。那么怎样呢？亦应读诵此经，第一个条件就应该是读诵此一部药师经。所以大家答案没选了，讲听晚就圆满了，加讲埋我们外面很多那些药师经本，是这次呢在香港呢是为讲这次药师经而请回来的。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善缘，有这样的善根，你听晚圆满之后呢，你可以尽量请回去自己受持读诵，绝对不是问题，最重要是你们发心。如果不够的呢，我仲可以带来下次来的件事，不是有问题。佛法是流通的，最重要大家有缘肯发这样的道心，受持药师法门，诵药师经，这个是绝对的好事。你们不妨呢多做一些，多诵一部经呢，是对你们有莫大的好处，讲不出这么多的好处。亦都从这些经文证明，亦应啊，如果你想没病，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那么只有愿求通通都能够得到满足，或者有这个疾压求道脱者呢，那么怎样道脱法呢？下面就教你亦应读诵此经，亦都应该呢是受持读诵此一部药师经之外啊，就是以五色柳结，以这个五色线呢柳结，即是打成一个结，就结我名字。那这个结我名字，五色线呢结我名字呢，当然呢就有啲理由讲俾大家听啦。五色柳线结我名字，根据这个结我名字嚟讲呢，就有两种方式。一种就係话结呢个十二夜叉大将个名啊，你将嗰啲五样色水嘅线呢就打裂打成呢这个十二夜叉大将这个名，咁当然呢你要打得好，要睇到人真係呢个夜叉大将个名先就算数喎，咁就变咗呢就唔係咁容易打啦。第二个呢就係用呢个五色线啊，就打裂你念一位夜叉大将个名，你就打一个裂。念两位大药叉大将的名字就打第二个结，如是十二位药叉大将的名字你都念完了，就打成十二个结。一路等到呢你念到啊，你的灾难即是你所要求或者得到满愿才解结。那这两个打结的方法呢，当然后一个就比较呢就简单一点，你只要啦吓，你只要咧念打结就得啦，唔使打到佢同佢呢个名咧，有佢呢个名，人哋睇到先系念得出嚟，咁就比较方便好多啊。佢系得如愿意，就然后解结啦。咁一路咧打呢个结，打呢个裂啊，到到咩时候先至解咧？佢话得到啦，满你所愿，你所求系乜？那个满你所愿呢先至解开呢个结，呢啲就教你啦吓。所谓修持法门其中之一种，用五色嘅彩线打成呢个裂，每念一尊药叉大将嘅名就打一个结，一共十二个药叉大将嘅名就打十二个结。一切灾难或者你所求个好处满愿啦，先至呢解决。以时世尊赞诸药叉大将言：善哉善哉，大药叉将，汝等念布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恩德者，常应如是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咁呢段文呢就係、 佛啊，系赞叹呢啲咁嘅药叉大将所化呢啲咁样皈依三宝，护持佛法，拥护众生，饶益安乐众生各种嘅善心。我话以时正当呢啲药叉大将同埋佢嗰啲眷属啊，闻到药师琉璃光如来嘅名号之后咧，佢知道佢哋自己将来唔会再堕落呢个恶趣，同时皈依三宝，发愿护持佛法，愿一切众生饶益安乐。咁啊，咁善心啦，当然咧，佛就要赞叹佢啦。正当嗰啲药叉大将同埋啲鬼卒讲呢啲说话嘅时候咧，世尊就赞叹嗰啲夜叉大将。咁点解又唔赞叹嗰啲夜叉鬼神，赞叹夜叉大将呢？因为赞叹夜叉大将亦都包括佢嗰啲眷属在内啦。就好似我哋嘅人做事咁啦，做得好你赞叹嗰个头呢，当然就成班佢手下嗰啲伙计都赞叹埋啦。反过来如果係责罚呢个头呢，就当然呢佢部下呢成班同事伙计呢个部门嘅呢都係闹埋有一份㗎啦。所以家人呢赞叹呢个十二位药叉大将呢，亦都赞叹埋十二药叉大将部下每一尊大药叉大将係有好多好多七千个药叉嘅眷属。就同佢讲啦，善哉善哉，即係话好啊好啊。呢两呢四个字咧，相赞善哉咧，即系相赞话好啊好啊，就唔系话净系赞一句，赞一句似乎都唔够，仲要话好啊好啊，即系两个好处，所以赞两个善哉善哉。咁啊，大药叉像嗱，呢个药叉像头先咧，因为我家啲记性系差咗好多，我预备嘅材料咧仲有时间仲有几时候。嗱，我旧年咧，就同家讲旧年啊，都系啊，唔知九月啊几多月我都唔记得啦吓。总之系旧年，我哋就有一班人咧，就去呢个啊宁波奉化，就系蒋介石嘅家乡奉化，有一间咧叫做国清寺。咁啊，佢一向打水陆都好闻名嘅。咁我就带一班人去打水陆，打完水陆咧就顺便咧。香港清子呢就包架车就去杭州呢就观光两日。咁去到杭州呢，有应该我冇记错，就有一间寺呢，人家杭州灵隐寺。咁灵隐寺呢，佢最好突出嘅地方呢，就係由于近来呢佢就做咗五百尊罗汉，全部都係黄铜嘅，係实心嘅。每一尊五百罗汉咧都几吨重嘅，一尊听我都好几人民币都几万蚊嘅，咁啊一尊罗汉咧全铜系几吨重，与共啦吓几万蚊一尊。咁你话五百罗汉，五百尊唔系一位，咁呢个数目都几襟计噶，所用个黄铜都唔简单，所出嘅钱都唔系少啊。除了五百罗汉呢，咁啊仲就附带咗佢有个堂，供养啲乜嘢呢，就供养呢个十二夜叉大将。头先我咪讲过啦，十二夜叉大将一年有十二个月，每一个月里面每一日24个小时，即係12个时辰，每一个时辰都有一位嘅夜叉大将呢係保护，是尽责任保护这个佛法，保护这个修持的人。那就变了啊，这个灵隐寺里面呢有个点，有这个十二大将，既然讲十二个时辰，他也都编排呢，那么子丑人卯辰巳未申酉戌亥，那么十二个时辰呢，那么配十二尊的夜叉大将啦，那么即是说你去有机会游到这一个药叉大将点呢，睇佢你属乜嘢啦，你係属老鼠，你咪拜呢个子啦，子係子时就老鼠㗎嘛，咁你就拜子啦。 咁我係屬老虎，係人，成個人啊嘛，丙人年係人係老虎啊嘛，咁我咪拜呢個人啦。而至十二個生肖嘅人，佢就配合咗咧十二尊日差大將，係十二個生肖。你邊一個人去呢個點頂禮十二尊日差大將咧？等於話你都唔使頂禮曬啦。你總之你係屬於咩生肖，你就頂禮。邊一支藥差大將，所以亦都是配合這個十二，一切一切都是與藥師如來十二大願那種基本根本所發的十二大願這個數目是有關的。所以他說善哉善哉是大夜叉將，大就說他不是小，不是只有一位，因為他每一位夜叉大將底下都有七千位的藥叉眷屬，佢有